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就在小和尚要将沈乔就地处死之时，忽然有一只手从黑暗中凭空伸出，捏向小和尚的手腕，速度不快，平平无奇，没有任何花样。这只手修长白皙，光滑无痕，看得出是一只男人的手，而且必然是常年养尊处优，身居高位。小和尚非但没有欣赏的心思，反而万分惊骇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只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自己竟也只能任由对方捏住万骨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万骨传来一阵剧痛，他禁不住疼痛叫了起来。任何一个男人听见这个声音，就算不起怜香惜玉之心，起码动作也会稍稍一顿。可惜他顶了一张憨厚老实的小和尚脸，效果不太理想，又碰上个心如铁石的，万骨生生被捏碎的同时，人也跟着飞了起来，却不是他自己主动跑的，而是被甩出去的。小和尚娇小的身躯直接撞上廊柱，似乎连柱子也连带震了一下，狼狈滚落下来，哇的吐出好几口血。他一只手腕被捏碎，另一只手又因方才被禅意薄刃穿过，双手血肉模糊，要多惨有多惨。但他似乎并没有将这样的惨状放在心上，反而死死盯住出手伤了自己的人，语调因为口中含血而混沌不清。 你是谁？ 用不着这样看着我，桑景行和袁秀秀联手也未必敢夸下海口说一定能赢我，更何况是你。 敢问阁下高姓大名？ 不知燕宗主缘何出现在此地？ 燕宗主？燕无师？魔门三宗虽然同出一源，但不合已久，尤其是燕无师失踪闭关的这十年间，我们合欢宗没少趁机落井下石，找幻月宗的麻烦。如今燕无师重现江湖，我这伤倒也不算冤枉了。 白荣听到燕无师的名号，微微睁大眼睛，难以置信。身为合欢宗门下最有地位的弟子，他时常听见燕无师这个名字。 老秃驴都能来，我又为何不能在这里？ 伴随着燕无师的声音，一位手持玉磬的僧人自黑暗中缓步走来，却不像燕无师口中的老秃驴，对方面容如玉，看年纪不过30岁许，僧衣雪白无尘，无需说话，浑身上下就已写满得道高僧4个字。他这一出现，慕容逊和拓跋两者等年轻一辈倒也罢了，慕容沁和云拂衣却是脸色一变。 没想到雪亭大师贵为周朝国师，燕宗主一代宗师，两位世外高人竟也鬼鬼祟祟藏匿暗处，私自潜入齐国来抢朱阳册残卷，想趁机捡便宜，要脸不要脸？ 慕容家主不必如此激动，自晋国公死后，周朝陛下敬佛敬道，老衲也早已不是周朝国师，今夜此来不过是受故人之托，希望云父帮主能将东西交于我，好让我物归原主，也算还了原主的夙愿。 切，我从未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和尚，明明是自己见宝起意，偏说是受什么故人之托。天下谁不知道，陶弘景死后，朱阳册就成了无主之物。难不成是陶弘景给你托梦，请你将朱阳册集齐了烧给他呀？ 雪亭禅师无悲无喜，双手合十，像是压根没听见白荣的话。多了两个人，慕容沁和白荣不敢再轻易对云拂衣下手。但云拂衣却并未因此感到轻松，心情反而更加沉重。 自齐凤阁死后，天下武功莫过10大，而这10人之中， 雪婷禅师与燕无诗句榜上有名，前者高深莫测，且很有可能跻身前三，后者失踪多年，但一朝重现江湖，便重挫打败过玄都山掌教的突厥新一代高手昆爷。这两人随便一个，都不是我能应付得了的，谁知一来还来了俩。今夜，我怕是要辜负帮主的托付了。 不是云拂衣不想尽力，而是今夜情形实在是始料不及。这些人彼此之间固然不和，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，那就是自己身上的朱阳册残卷。陶弘景所著朱阳册共分五卷，分别以五行对应人体五脏六腑，又分食神、鬼魄、游魂、浊精、妄意五部分，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，号称亘古未有之奇书。现有已知的三卷分别在周朝内宫、玄都山、天台宗，另外两卷不知所踪。凭借着自己手上的残卷，玄都山与天台宗稳直道佛两家牛耳，俨然天下武学大宗，齐凤阁更是因缘际会成为天下第一人。虽说他的徒弟沈乔不太争气，竟被人从山顶上打下去，但这只是沈乔自己学艺未精，跟朱阳册没什么关系。哪怕只能拥有一卷，习得其中精髓，参悟其中玄妙，未必就不能像齐凤阁那样成就天下第一人的实力。现在有下落的那三卷被各自门派收藏妥当，别人想要强取豪夺还不是那么容易。另外两卷则是无主之物，有能者得之。所以当云拂衣随身携带朱阳册残卷的消息悄悄流传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引来一批又一批的劫道者。六合帮等人不明真相，还当那两口箱子里藏了什么稀世珍宝，听见云拂衣身上带着朱阳册时全都呆住了，至今还未反应过来。几方对峙的沉默中，彼此互相忌惮，竟是谁也不肯先出手。慕容沁倒是有心强抢，但他也知道只要自己一动手，雪婷和尚与燕无师必然会出手阻拦。云拂衣身处漩涡中心，暗自焦灼，却无计可施。 就算今夜渡过难关，明日消息传出去，来夺宝的人恐怕只多不少，弄不好连泰山碧霞宗和临川学宫的人也要被引过来，到时候六合帮哪里还有安宁日子可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退而求其次，选一个看上去最信得过的人。 有能者居之，这话说得不错。六合帮实力不济，强行藏宝，是祸非福，我愿交出朱阳册残卷以求平安。敢问大师，若我将朱阳册残卷交于你，你能否保证我与几名属下的安全？ 云副帮主深明大义，老衲焉敢不尽心力。 云拂衣几经权衡考量，最终暗暗咬牙，从怀中摸出一个小小竹筒。胡言胡语不由伸长脑袋，连白绒也禁不住直起身子。难以想象，这个还不如女子手腕粗的寻常竹筒里，竟装着天下人人欲得的朱阳册残卷。白荣双手受伤，无力争锋，索性倚靠在廊柱上看好戏。慕容沁却已化作一道影子，目标正是那个竹筒。还未等他接近云拂衣，雪婷禅师的掌风便已从背后飘飘而至，伴随着连绵不绝的玉磬声响，声声直入人心，听在慕容沁耳中却与云拂衣方才的感受一般无二。脚步突然变得重于千斤，胸口烦闷欲呕，他心知自己必然是受了玉磬的影响，索性闭耳塞听，手下动作未停，依旧抓向云拂衣手中的竹筒。燕无师不知是怎么想的，也来插入一脚，身形微移，花影未动，人便已到了慕容沁背后。他伸出手，却不是去阻止慕容沁抢竹筒，而是拦住了雪婷禅师。眨眼功夫，二人便已交手不下数十招，莫说陈功看得眼花缭乱，根本不知发生了何事，就连胡言胡语这样的后起之秀也是云里雾里。陈功看得头晕，却又移不开眼，正入神之际，沈乔忽然按住他的肩膀，悄声道： 起来，走。 平素里沈乔说一句话，陈宫总要抬杠三句，这回难得乖乖听话，什么也不说，咬咬牙费力爬起来要走。但刚站起来，陈宫便觉得后背被一股大力提起，整个人凌空飞了起来。他禁不住大叫出声，惊恐至极。等到燕无师将他扔在屋顶上，他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倒，差点咕噜噜滚下去。陈宫心生绝望，颤巍巍往下看，就看见燕无师旁边多了个人，沈乔也被抓上来了。沈乔手里还握着个竹筒，是燕无师强塞给他的，他扔也不是，拿也不是，一脸茫然又无奈。谁也想不到燕无师从中插手，竟是将竹筒交给在场两个毫不相干的小人物。一时间，在场诸般人等人人皆盯着沈乔，目光灼灼，恨不得将他烧出一个洞来。 我等只是小人物，在此处借宿而已，与江湖事无涉。冤有头债有主，燕宗主能否不要如此戏弄我们？ 哼，这怎么能叫戏弄呢？我这是送了一桩大好处给你们啊，天下人人想要的东西，此时正在你手里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欢喜？ 燕宗主何必将无关人士牵扯进来？ 你们不是很想看那里头写了什么吗？这样争下去也没个头，不如人人有份。若由我来念，其他人肯定不信；若由你来念，我也不信。倒不如交给他念，念多少听多少，那就看自己的造化了。 今夜合欢宗就我一人来了，有雪亭禅师和燕无师等人在，我压根别想拿到朱阳册残卷。何况我还受了伤，若按燕无师所说，能听见只言片语，不说自己收益多少，回去起码也能有个交代。 这样一想，他便紧紧盯住沈乔手中的竹筒，目不转睛。慕容沁等人也是同样的反应，唯有雪亭禅师并不赞同。 燕宗主，此人并非江湖中人，今日他将残卷上的内容念出，他日消息传了出去，旁人觊觎朱阳册又秘而不得，免不了会有恶毒宵小之徒向他下手。你不杀伯人，伯人却因你而死。 老秃驴，你说这话虚不虚伪？从前当国师时，周朝内宫那卷朱阳册你想必是看过的了。你师从天台宗，当年判出师门时，你师父慧文还没死，以他对你的看重，天台宗那卷朱阳册说不定你也是看过的。若再加上今晚这一卷，五卷你已得其三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吧。 大师高人风范，既不想听，直接离开便是了。何必阻人前程，非要在这里长篇大论？莫不是因为自己没能独占，所以心里不满？ 这…… 唉，念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